第十三集。 啊，磕啥？什么针呢？ 没什么，只是磕死我了罢了。 评论里还有条很显眼，沈之依稀记得是许岩大学时候挺要好的一个同学。 完了，你回去该怎么跟沈同学交代哦？ 这条评论是最早发的，但许岩始终没有回复，而是跳过了他，去回应了其他的人。沈之退出微博，查了一下航班。如果许岩是今天回来，那么会在晚上八点左右落地。他切回微信，通知助理订了个附近的酒店，然后收了手机，往电梯口走。下了飞机，许岩和纪怀找了个火锅店吃晚饭。许年在中途强势加入，吃完之后规划了一下路线，他决定先送许岩回去，再送纪怀回去，最后去女朋友家睡觉，美滋滋。他女朋友许岩见过，美艳御姐型。许年一直偏好年上，谈过的女朋友都大他超过四岁，他是真的钟爱成熟艳丽的。这个女生谈了好像快两年了，许年还提过说准备今年订婚。订婚，一想到这个词就心情复杂。许岩站在路边揉揉眼睛，告诫自己不要再联系起有关沈直的一切。但他没想到，预备留在过去永不再提及的人竟然站在了家门口。下电梯的时候，许岩在跟纪怀聊电话，听说是许年在半路收到女友消息，对方临时有事去公司忙了，让许年乖乖回家待着，等他忙完了再去找他。许岩听到他弟在电话那头放声痛哭，问纪怀说，姐姐是不是不爱他了，不想见他。纪怀一边哄他，一边跟许岩打电话，给他现场直播许年的傻态。 我好想姐姐呀，他出了一星期差，我以为今天晚上能见到他呢。 啊，他晚点就来找你了。 谁知道是多久呢？ 哭就哭，别抱着我，鼻涕蹭我衣服上了。 他是傻逼，你让他哭，别。 许岩的话音在看到走廊上的人时戛然而止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先挂了。 许岩放下手机，站在原地没动。大概五六米的距离，沈直站在一盏廊灯下看着他。许岩从那张脸上辨别出熟悉的一切，不耐、冷漠、愠怒，每一样都是他害怕看到却在过去几年中不得不频繁面对的每一样。这一刻他们都没有开口，许岩却在视线交错时再次顿悟，他永远不要妄图从沈直身上得到想要的。从前他自娱自乐，厚颜无耻，沉浸在一段可笑的关系里无法自拔，但脱离出来之后随心走了一遭，许岩发现自己没办法再承受这些了。没想通一点，就好像从身上卸下一件厚重的衣服，许岩心里轻松了些，迈腿往前走。他看沈直的眼神很平静，但心里不太平静。比如他想到沈直很快就要订婚了，以后就是人夫，听起来更有魅力了。沈直如果跟人亲密起来会是什么样？不知道，许岩从没感受过，也就无法想象。 有事？出差还顺利吗？ 其实他原本想问订婚场地挑了哪里，风景如何，但还是算了，显得很八卦。沈之听了又该臭脸了，或者回一句冷冰冰的关你什么事儿，那就太自讨没趣了。许岩推门进去，他累死了，只想洗完澡倒头就睡，其实不太愿意多说话。他也没那么大度，前男友即将订婚，而他们才刚分开半个多月，许岩心情有点复杂。 看来西藏没能净化他的灵魂，有时间要再去一趟才行。门推到一半就推不动了，许岩垂眼看着从自己身边伸过的手，沈直拉住了门不让他推开。许岩转头看他问， 怎么我家还不让回了？ 沈直盯着他的眼睛片刻收回手， 你出去旅游了？ 是啊。 跟别人？ 对。 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许岩本来困得眼皮都耷拉了，闻言终于恢复了点精神，很不解地抬眼看向他，莫名其妙地问，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 这合理吗？许岩现在怀疑沈直是不是脑子累坏了，怎么能问出这种话？ 你大老远过来，难道是来向我询问拉萨旅游的功课？ 沈直不想跟他耍嘴皮子，别开眼看着许岩的行李箱，上面的飞机托运条还粘着，皱巴巴的，箱子是橙色的。沈直记得许岩几个月前说要买新箱子，把图片给他看，问橙色好不好看。沈直瞥了一眼， 丑。 沈直说丑，许岩也就觉得丑，立刻买了个平平无奇的百搭黑色。但现在许岩重新买了这个颜色，就好像以前说的话不作数了。离家出走过了，朋友见过了，心也散过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沈直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耐心陪他耗。沉默了很久，沈直终于问， 什么时候回去？ 回哪里？ 许岩皱了下眉，等渐渐反应过来，他的表情变得有些不可置信。 回你那儿。 沈直没说话，好像是默认。许岩慢慢站直身体，目光在沈直脸上来回游移。他知道沈直不会开这种玩笑，他不敢相信沈直会站在这里，竟然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终止了，他还笃定自己会舔着脸再回去。 沈直，我看起来就这么贱吗？见到一厢情愿了四年还甘之如饴，见到明知道你要订婚了还要围在你身边。 许岩清楚沈直一直觉得他脸皮厚，可他确实没想到在沈直眼里，原来自己真的就是个不计尊严毫无羞耻心的傻逼。情绪千回百转，跌宕起伏，全被许岩用力咽下。他看见沈直愣了一秒，皱起眉问， 你什么意思？ 许岩突然笑起来，没有任何含义，想笑就笑了。他疲累地晃晃脑袋，想说分手可说不出口，不是不舍，也不是留恋，而是这个词太常用在情侣身上。可现在回头想想，他和沈直真的算不上谈恋爱，毕竟对方从没有把他当男朋友。那么需要换一个表达方式来给这段关系画个句点。许岩慢慢收了笑，抬起头，视线穿过沈直的发梢，看着走廊上的灯说， 意思是，我们结束了。